坚定不移的步伐走向前，完成我每一个梦想。纵然经历了痛苦悲伤，我也要尽情让生命放射光芒。不管时间有多长，多少海与浪，我也要用尽全力让自己活得坚强。是你们给我希望，永远不会再彷徨，坚定地面对承诺，创造美丽的天堂。人生岂能尽如人意，只能够恳求无愧我的心。就算未知的前途茫然，不要怕，幸福就会和你分享。不管生命多漫长，多少风雨霜，我愿意燃烧自己，让生命像太阳。是你们给我力量，让我不怕苦与伤。我们要勇敢去闯，挑战每一个理想。Shout